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看完港囧这部电影之后，也许你的脑海当中一直会单曲循环着一首歌，那这首歌80%以上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百强《偏偏喜欢你》。港囧当中汇集了很多的80-9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而那时候的流行音乐之所以会如此的强盛，是因为整体强，而不仅仅只是像谭张、争霸这样的巨星。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还有林子祥的《真的汉子》，这些歌也凭借着各自的动听捕获了很多人的心，而这些歌曲也都出现在了徐峥的这部港囧当中。电影当中混战结束之后，一直摘不掉铁头罩的徐来茫然地走在香港的街头，上演着 Lost in Hong Kong。 这一首响起的就是非常励志的林子祥的这一首歌《真的汉子》。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有你记， 求天神为我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徐峥的作品，港囧这个名字其实很容易让人想到之前的那部票房热门的电影《泰囧》，再加上地名加囧的命名方式，也很像是一个系列电影。当然，港囧除了在喜剧片的主线之外，其实还暗藏着类似《匆匆那年》还有《致我们的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些青春怀旧片的一些浮现。这样一看来，如果身为70后的徐峥想要通过电影的音乐来写实自己的青春，那么他就只剩下两个城市可以选择，一个是台北，一个是香港，而徐峥选择了后者。在《港囧》这部电影里，有十几首香港音乐的非常经典的作品作为配乐，在电影当中频繁地出现，而这些歌流行的年代也把《港囧》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是导演徐峥的青少年，牢牢地定格在了80、90年代，既和70年代无关，也没有走进新世纪。所以这其中最老的两首歌，一首是《上海滩》，另一首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还作为电影的片尾曲来使用。 个个负起使命。 和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风铃，文学国家那像烟壁，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知你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在中践踏，这谁是 多年之后，或许还会有新的霍元甲题材的影视剧不断的翻拍，可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回忆起80年代家里刚刚有电视的时候，全家人一起看霍元甲的日子。这是82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也是在港囧当中出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刚刚我们说到有两首港囧当中年代最久远的歌，一首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另一首就是上海滩。这首歌是由当时香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人顾嘉辉作的曲，黄沾填的词，随着80年代的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而走红，直到现在，许文强和冯程程仍然是让我们难以忘却的一对荧屏情侣。而这首歌只要前奏响起，不管你是70后、80后，甚至是90后，都能够准确地辨认得出。 大 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性不分早吻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羡慕伴我就算千万人，从已万千今天便一生，请我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热吻。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你成日都那么多人问你呢？ 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帆船为爱乐，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张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

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 郑伊健也曾经是我们的青春里路过的一个叛逆而又帅气的名字，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出现在《夏洛特烦恼》当中，它虽然只有十秒钟，但是却让人印象深刻。谁人定我去火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这样的歌词永远是这样的热血，来自于 Beyond。 即使这首1991年的老歌在片中只出现了十秒左右的吉他伴奏，相信喜欢 Beyond 的人一定能够记忆犹新。提示一下，他出现在马冬梅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源之后。 信心，斗志却抑止。仇人定我去横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 这是一首在几十年之后来听仍然会让你热血沸腾的歌，而我想我们去怀念 Beyond， 怀念的就是当年像这首歌一样的我们，那样的率性，那样的不加修饰，那样可以在一瞬间热血沸腾的青春气息。 醉了，饮水都已。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从四十平米的小房子到好几百平的大豪宅，我们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了世界，觉得心中充实，但是也会因为忽视了曾经拥有的而有一些叹息。夏洛特烦恼就是这样一部让你笑着叹息的电影。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在电影里，夏洛闯荡歌坛，他创造了一档综艺选秀节目，名字你听了一定会暗暗一笑，中国好嗓门。而这首歌就是电影里的周杰伦他参加节目的时候所唱的，最后所有的导师都转了身，唯独夏洛狠狠地批判。现实生活当中，这首歌是由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担任了和声编写曲，自搭了吉他还有和声，因为这是收录在2000年周杰伦初出茅庐时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当年那个和你在屋顶数过星星的女子，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心情 带领你我环绕大地。 看过这部电影，你会发现夏洛它是有周杰伦情节的，因为夏洛代表的就是八零后的青春。八零后的青春当中，又怎么能够少得了周董的名字呢？所以电影当中有很多周杰伦的歌，这首《心情》《烛花台》还有《双截棍》。《双截棍》这张专辑是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这张专辑到现在还是被很多人奉为最棒，因为这张专辑是周杰伦向他的偶像李小龙致敬的音乐作品，他也在2011年的时候用在了他主演的电影《青蜂侠》的片尾，而这部片子最早就是由李小龙来出演的，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夏洛特烦恼》的主海报的设计的灵感其实也和这个有关。 北京时间10:00。